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78回，泪水打湿了上好的桃花笺，合进墨色中晕成数团深浅不一的乌云。谢之真满腹委屈，一边写一边哭。若是当时嫁与旁人，便是夫君如今三妻四妾风流成性，他也只能挨着。其实他自小就清楚，这是身为世家女子所无法摆脱的宿命。坚贞隐忍，贤淑大度，将毕生心血献于后宅，与诸多姐妹和睦相处，再将嫡出庶出的孩子们一视同仁地抚育长大，赢得人人赞颂的好名声，这便是他中规中矩又乏善可陈的一生。可唯独对他，自己的眼里却揉不得沙子。既然当初不顾姐弟身份，不惧千夫所指地招惹了他，为他出生入死，对他胡搅蛮缠，强行占据他所有的注意力。谢之芳一向的爱他、敬他、护他、宠他，让他适应了亲密无间的相处模式，重燃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妄想和期待，让他牵肠挂肚，但凡有一日见不着他，便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也因此，他受不了他赤金般的心意中掺杂了半点渣子，受不了他口中无数遍描画过的相依相守的未来中出现另外一位女子。他要趁还有力气离开，还有意志抵抗的时候，忍痛割舍掉这段孽缘。谢之芳又灌了一肚子酒，他踏进正院时，月华如练，银河垂地，已是夜半三更，手里还拎着半坛子酒，尽管竖起的长发有些凌乱，一缕碎发散于额前，不显颓唐，反添俊美。谢之芳打了个嗝，暗沉沉的眸子扫过正房，见廊下空无一人，两盏红灯笼将灭未灭，屋子里的光线也颇为暗淡，不由撇了撇嘴，站在院子里发起酒疯。 死后的人呢？都死了吗？欺负我姐姐好脾气，我可不是好相遇的，惹恼了爷，一顿鞭子抽得你们哭爹喊娘。 他的嗓门又高又亮，嚎了半日却无人理会，就连母鸡公狗也未惊起半只。谢之芳自讨没趣，摸了摸鼻子，舔着脸走上前去敲门，这时倒换了副口气，带着12分的讨好。 姐姐可睡下了？这妻子新买的小丫头委实不像话，我瞧着琵琶和青梅进来也猖狂了不少，动辄对我使脸色，没大没小，不懂规矩，长此以往如何伺候的好姐姐啊？姐姐放我进去吧，前几日的事是我错了，我这边进去给你赔个不是啊。 额头抵着门框，他一敬礼喋喋不休。 姐姐泡过脚没有？而今春寒未消，没有暖脚，想必睡不安稳。我新学了几招按揉穴位的法子，可以暖宫活血，强身健体。姐姐给我个机会。 吱呀一声，房门从里面开启了。迎着弟弟惊愕的表情，谢之真肿着一双桃似的眼睛，声音却还算镇定道：进来说话。谢之芳如蒙大赦，跌跌撞撞地跟进去，惊疑不定地打量他含愁带怨的一张脸，想碰又不敢碰，只得低低问道： 姐姐这是怎么了？为何哭成这样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 依然还在想念他那临安的情郎吗？阿唐，你方才去了何处？谢之真背对着他，玉手轻抚那封浸透了泪水而显得有些皱巴巴的信笺，打算再给弟弟一次机会。 谢之芳眼神闪烁，因为心虚，鬼使神差地扯了个谎。 还能去哪里？在林大人家听了半日的戏，今日这戏班子倒不错，文戏武戏样样精通，和长安的鸿福班相比也不差什么。 是吗？ 谢之真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心灰意冷，娇柔的嗓音中蕴含了许多苦涩。 阿汤，你来，我有样东西给你。 给我？ 谢之芳受宠若惊，忙不迭地凑过去接过信笺，表情中带出几分轻松。 姐姐这是给我写了信？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？仔细累着身子伤了眼睛，姐姐…… 话音在他看到信笺的那一瞬戛然而止，他呆呆地看着当头三个大字，只觉耳中嗡嗡作响，眼前白光闪烁，失去了思考的力气。谢之真拿起帕子，拭去了眼角涌出的泪水，哑声道： 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了，明日便离了此地，咱们往后还是做姐弟吧。 饶是已然做过心理准备，谢之芳还是没有料到天塌地陷的一日来得这么快。姐姐终于受够了多疑凶戾的她，为灵堂那夜的妥协而感到后悔，对方方面面都无可指责的裴景山念念不忘，打算彻底的抛弃她。而她作为姐姐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，在这一刻竟连质问的勇气都没有。不知道僵持了多久，谢之芳的声音终于在昏暗的空间中响起，语气倒是罕见的心平气和，甚至有些轻飘飘的，仿佛怕吓着他似的。 姐姐真的要休我吗？你想好了吗？ 见他如此冷静，谢之真松了口气，却又更加难过。他果然没有表现出的那般在意他。谢之真轻轻点了点头，又纠正了弟弟的措辞。 不是休你，是和离。 啊。 谢之芳呆呆地应了一声，顿了好一会儿，又问： 姐姐要去哪儿？带够银子了吗？ 他摸索着从腰间拽了一枚玉佩下来，硬塞到他手里，道： 宝峰钱庄各大分号的掌柜都认得这个，姐姐收好。若是短银子，自去钱庄提。里面约莫有100万两银子，若是不够，你再使人送信给我。 不用。 谢之真带有推却，却拗不过他，只得暂且收下。他抬头看着弟弟红彤彤的眼睛，微微叹了口气。能够好合好散，总比日渐离心的强。 阿汤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无需挂念我。 他伸出玉手摸了摸弟弟的脸，也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只觉他脸上的肌肤烫得厉害。 无论何时何地，我总是你姐姐。 亲情难以割舍，他也不忍心就此与他老死不相往来。谢之真提起长裙要往外走，这时滚烫的怀抱忽然从身后紧紧贴上来，两只手用力地抱紧了他，箍得他生疼。粗重的呼吸响在耳侧，犹如一只受了重伤不住吸气的野兽。 阿汤， 谢之真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臂，感受到他每一块皮肉都紧绷着，柔声安慰道： 不要这样，我打算先去外祖家住几日，再回长安久居。我答应你， 无论到了哪儿，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你若是想找我了，总能找得到，好不好？ 他哪里是要去外祖家，分明是要去与裴景山破镜重圆。回长安久居是要带着情郎拜见过谢夫人，在长辈们面前过个名路吧。 那么接下来呢？和那人一道双宿双飞，成亲生子吗？ 可我一刻也离不了姐姐，一睁开眼睛便想看到姐姐，这该怎么办呢？ 谢之芳的声音似笑似哭，透着令人心碎的可怜劲儿。趁谢之真的注意力被他吸引之际，一只手忽然探至玉颈之后，又稳又准地点了睡穴。谢之真毫无防备，软软靠近弟弟怀里，不省人事了。谢之芳的眸色不知何时已经转为彻底的赤红，他定定地看着姐姐昏睡的脸，片刻之后将她拦腰抱起，踏着虚浮的脚步走向还未一同躺过的新床，抬脚在床下的暗格处轻踢了两下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床内侧的墙壁往两侧分开，露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密道，内里竟别有洞天。谢之芳低下头去，依恋地在姐姐鬓间蹭了又蹭，贪婪地嗅了一口她身上的雅致香气，喃喃自语道： 我本以为永远用不到这个的。 原本不想这么做的，可他就这样无情地丢弃了自己，他破罐破摔，再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，脑海里最后那根弦彻底崩裂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